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在围棋研究会的楼里等袁青下第三盘棋，他却一直没有来。袁青这个孩子是个棋痴，只要有棋下他不会不来的，但他一整天都不知道钻到哪儿去了。晚上陶阳子还坐在围棋研究会的棋桌前，独自对着一个棋盘，他想袁青会来的，大概袁青是遇上什么事儿了。这天围棋研究会里也发生了事儿，电灯突然灭了。陶阳子点亮了一盏油灯，手捏一颗棋子，想了半天没有落到盘上去。他呆呆地看着煤油灯罩里时而扑跳的灯花，想着了一句诗：先敲棋子落灯花。天气还寒，围棋研究会的小楼越发显得很高很空。陶阳子在棉袄上又披了一件外套，静静地等着。他想袁青是一定会来的，果然袁青最终还是来了。他小小的身子带着了一点寒气，陶阳子给他倒了一杯热茶。袁青一进门便坐到了棋桌前，伸手就去棋盒里拿棋。陶阳子知道这孩子贪棋，也立刻坐到对面去。三番棋他们每人执黑，已各先走过一盘了，这第三盘应该是猜先的。但袁青没有等猜棋，就往盘上放了一颗黑棋。陶阳子也跟着布局，下了20多步，袁青还是在东放一个西放一个。陶阳子有点摸不清这个小鬼头的路子，见他完全不同于原来的走法，想他这两天也许一直在研究先前下过的棋，眼下是祭出一个新招来。陶阳子不由凝思着，一步步慎重地应着。慢慢的，陶阳子发现盘面展开来后，袁青虽然还是走得机灵，只是有些灵气不足，棋没错，少了一点精气神儿。这孩子一旦下棋就会毫无旁顾地钻进棋里，就是在耳边放爆竹他都不会受影响。袁青着实是个棋痴，那份沉浸与他的年龄不符。陶阳子想挑起袁青的精神，一个大跳打入袁青的棋空里，果然 袁清精神上来了，于是进行了一场小小的肉搏战。虽然结果棋是两分，但陶阳子是孤子深入，却还能战事平分，显然是袁清力量不强，吃了一点小亏。如此走到50对子之内，陶阳子已经占了棋局优势，袁清还只顾着看着棋盘，等着他下子。陶阳子把手中的棋子放回棋盒，问袁清：你有什么大事儿吧？袁清这才抬起头来，木木地看着陶阳子，突然放声哭起来，哭得泪人似的，一边哭一边说：我要去日本了。陶阳子立刻想到前天松三与工藤找他的情境，便说：你想去是吧？袁清点点头，抽噎着说：我知道日本人不好，我也知道中国人现在恨日本国，可是日本人下棋的人棋下的好，我在这里就你一个人可以下，你又不能天天陪我下，到日本会有好多好多的棋下，他们那里许多人比我下得好，我到那里能有机会与许多好棋手下棋。陶阳子没动身子，他真想把这孩子搂过来。陶阳子很喜欢袁清，他想与他谈些什么。谈什么呢？谈民族，谈社会，他还不懂。谈语言，谈生活习惯，他应该清楚日本话和日本生活与中国大不一样的。你能听得懂，过得惯吗？再说，中国人恨日本人，而日本人肯定也会歧视中国人，他能理解这一点吗？可是这些相对棋来说，在袁清的脑子里又能占多大的目空？世人最大的诱惑迷乱是钱财，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他每月在瑞总府领到的钱很少看到他用，他还不懂得去享受，他整个的都在棋里。这一刻，陶阳子感觉到袁清是个真正的棋手，相对来说自己还不如他，自己考虑的东西要多一些，没有他对棋那么纯。看来这孩子在两天中已经做了决定，那么还有什么好谈的呢？再说棋本来就是棋，也只是棋，对孩子又能要求他什么呢？袁清止住哭声，只是泪还流着，他说：明天我就要跟着工藤和秋明去日本了，我不想告诉别人，只想告诉你和梅姐姐，可我找不到她，今夜也许就是我与你下最后一盘棋了。陶阳子还是想安慰这个即将去异国他乡的小棋友，便说：日本国离中国不太远，希望你 就成为日本棋圣，再回国下棋。 那时你不会把我当作日本人吧？ 陶阳子明白，元清是指加入日本国籍的人，心想这孩子真是鬼聪明。他很清楚中国与日本的对立。陶阳子叹了一口气，对元清这孩子他应该有所指点，可他又能对他说什么呢？陶阳子盯住元清乌黑的眼眸说，你虽然会成为日本人，但你根子上永远是中国人，要下好围棋。元清用力地点着头， 嗯，这盘棋不能下了，我输了，下棋还是心里不能有事儿。有一次你也是心里有事儿，就下乱了，这盘棋走下去会让你看不起我的，我不想最后一盘棋输得太惨。 这孩子的话还是在棋上。两个人对看了一会儿，陶阳子觉得他自己真正的朋友便是这个元清，因为他们两个最喜欢的都是棋，而与其他的朋友都无法达到与这孩子的关系。这种关系是透明的，没有争斗，也没有功利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送走元清，陶阳子想去睡觉了。要休息的话，小巷的楼上杂声大了些，他想安安静静地睡一觉，就往围棋研究会的南院去。半路上他遇见了方天琴，正携着一位女子也往南院去。方天琴在这里也有一间住房，两个人碰面都站住了。就听那女子问他是谁，方天琴笑着说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也是瑞宗府的骑士，是我的同乡，小时候的棋友陶阳子。这一位是江东女子学院的学生，我的女朋友啊。那女学生说，什么女朋友？方天琴没理他，对陶阳子说，哎，这么晚了你还独自在街上逛，你也是个大男人，也不带个女人。女学生拉了方天琴的手臂，方天琴挥挥手让她先进了院子里，依然站着和陶阳子说话。陶阳子说，你的女人真不少，每次都变。女人嘛，你是不是眼馋呢？到了这个年龄，是个男人都要有女人的。我与上层女人交往，听到过很多废话，但有一句话是最实在的，有钱不找女人，要钱做什么？像你这样又不吃又不玩的男人，不是白活了。你把女人当玩的？我在乡下听父亲说，他要是有钱的话，能养几个女人他就养几个女人，三妻四妾才快活。我想我这一生弄十个八个女人是不够的。可女人呢、 其实就像你读的书中说的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，我不想养那么多女人，只能玩过了算。 那么任秋算什么？ 当然任小姐也是女朋友，不过我还没有要过她啊。她是小姐，对小姐不能简单的玩。可你清楚，她喜欢与我一起，我当然也喜欢与任小姐在一起，从小就喜欢。陶阳子没想到他说的这样直率，心中有怒，却只说着一句话。 那么他到底算什么？ 你不是也有女朋友吗？ 你在心里就全是她了？你就真想与她结婚了？ 陶阳子想到了梅若云，方天琴大概指的就是她。他不知道方天琴是怎么知道的，也许还是任秋告诉他的吧。 他觉得任秋很有些不明不白的，他与方天琴在一起时究竟是什么心理呢？ 方天琴说，我们从小在小镇上一起玩，又都是从那块小地方出来的啊，我们本来就该经常在一起聊聊的，下棋不就是玩的吗？ 能下棋能成人上人不是很好玩的吗？能下棋能成人上人，能玩女人不是更好的吗？ 可你守着什么呢？你还想要怎么样的将来呢？ 再说你本来那女人就是给男人玩的，他们也需要男人，趁着你还没结婚一路玩过去，根本不用放在心上。 而你偏偏是放在心里不玩，你不玩女人，那么就应该实实在在的找一个女人结婚，要不你就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啊？ 陶阳子觉得与天琴实在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他也不相信他的话是出自真心的。对眼前的天琴，这个过去的棋伴，他一直都弄不清他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，就像他的棋带着魔气。可毕竟他陶阳子与方天琴有着故乡之亲。 方天琴凑近陶阳子说，我要去快活了，你还没尝过这个滋味吧？什么时候你像下棋一样想明白了，你就来找我，我会帮你。按现在我们的身份，可以找不一般的女人。你看到刚才那个女学生了吧？你想得到我这样的艳遇吗？你到现在还闷在水里不是？ 陶阳子不知道该怎么对天琴说。方天琴走了，陶阳子这才想起来，天琴是把自己当做了呆头鹅。 夏季的都城，浓浓的绿色染着近东郊的街道，街道两边是一排排伸展着粗枝大叶的法国梧桐。陶阳子与任秋见过几次面，他很想亲近任秋，但任秋与他不近不远的。陶阳子知道任秋还有着对天琴的感觉，女人在两个男人之间便表现着不偏不倚来， 能够亲近的但亲近不了。 陶阳子有着一种感伤，人生一天天的过去，还没到而立之年，心却明显体悟到了时光的流动。原来这种时间的感觉是很淡很淡的，只要有棋就都忘怀了。现在 似乎被天琴启发，生活应该把握一点什么。一旦想去把握什么，空空的流动感就强了。陶阳子与人都不太亲近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连胡桃他也很少见面。他埋头在棋里，但他的心是无尽的茫然，飘飘忽忽的。冬天西安事变结束，街上又有一致抗日的游行，陶阳子来到中原的棋市，想随便找个人杀上一盘。有人在窗外探头进来说，日本人就要打来了，还下什么棋？可棋室里下棋的照下，看棋的照看。晚上陶阳子常到戏院去，除了棋之外，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看戏，这是在戏院里打杂时形成的习惯和兴趣。他买一张戏票，然后在戏院最不起眼的角落静静地听着青衣的唱腔。戏院里的打杂工已换过，李管事也不在了，认识他的人已很少，就是一两个以前熟悉的人走过他身边时，也只招呼一声便走开了。他们的关系显得远了，这不光是陶阳子的问题，别人认为他是瑞总府的骑士了，自然不会太亲近了。陶阳子本不善于与人交往，现在更感到与所有人远了许多。那个小巷的楼上他也很少去，这段时间他有着人生的恍惚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再次见到了梅若云，恍若隔世。陶阳子有很多不明白的事儿，却一个字儿也没问出来。陶阳子开始和方天琴对垒，他们将会有一场怎样的鏖战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